元帅饶氏，哦，当面谢过。师父， 今他长去，再三相亲，他执意不允，怒恼某家，我就把他。 怎么样了？ 我把他杀了。 谋仇不遂， 人头在此，你拿去看看。我许你好， 我就不好。 我看他们哪一国大胆的敢哭啊！ 我哭也不敢哭，好也不敢好，韩元帅。 帅斩首，我们去到夫人公司台前前去请罪呀。 夫人公司嘛，也被某一刀一锅杀的是干干净净的。 哎呀，为将军，你的心也可狠了。 我若不心狠，焉有你的命在？ 也有理。这样，我们去见魏王前去请罪呀、 前去请罪，岂不养儿糊口？ 以你之见呢？ 我这里带着长沙银信归顺桃园。 你去，我不去。 我为他杀了半日，他不去。他要是不去，我也是这样。老将，你当真不去？ 不去， 果然不去。 不去呀， 你不去，我也要啊！ 你要怎么样啊？ 我要杀了你！ 随你去就是了。 走。 是鬼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周信芳、王正平两位合作的京剧《战长沙》片段。王正平是裘盛戎先生的高足，那么久居南方，在舞台表演上呢，也借鉴了很多南方热闹火爆的表演风格。您听这个激情啊，能和周院长旗鼓相当，这也是非常难得的。听完了这个男人的戏啊，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《楚公恨》当中马昭仪、张派旦角的唱。在传统戏当中啊，大家有熟知的战樊城，还有生旦病重的武昭关。马连良先生呢曾经排演过本戏《楚公恨史》，讲的故事呢比较完整，把这伍子胥一家怎么被害的这个来由说的是非常的清楚。后来呢，程砚秋先生也曾经演出过同一题材的马昭仪。那么当然马先生呢是以老生为主了，程先生呢就是以旦角马昭仪为主了。故事呢说的都是楚平王复纳子期啊，这个奸臣费无极怎么出主意用马昭仪代替秦女嫁给太子，后来太子知情啊，怎么逃出啊，武家怎么被害，是这样的一段故事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谭富英、张君秋演出了《楚公恨》，那么就是根据之前的这些剧本整理改编的。旦角的场次呢改动不大，连缀上了《战樊城》这个传统剧目，让谭富英先生有非常充分的展示。那么这个《楚公恨》呢也有音配像的录音。好，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张君秋先生的进场录音《楚兵纷纷扎了队》《楚公恨》当中的一段唱。